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原来玻璃咧嗰啲 silicon dioxide 都系冇嘅，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又能够整到好似咁嘅只坚硬啊，好似一个固体咁。咁但系如果根据我哋嘅定义嚟讲咧，佢系属于液体嚟嘅。 不过我咧就其实我因为我就由细到大包后颈嘅， 系 咁我但系我可能我对晶格呢个概念咧，我都系未话好清楚啦。但系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大疑问咯，因为我其实我查嚟查去咧。可能我查啲字典都唔係話好多，因為我查曬佢就佢講嗰樣嘢就係話一個相對嘅概念，佢就話一個揾即係固定 嘅 結構。 都 係 嘅，講真，即係你講真，你話俾十個人聽，十個人話玻璃係液體，佢都覺得你傻啦。 啊，冇錯，咁都幾有趣咧。咁我就可以再幫佢研究一下。不過我咧就係對啲點解我提出咧，我就其實對液體呢一個概念咧，我就非常之想研究啊，因為我就覺得因為個即係。 其實你一講呢樣嘢咧，喺我哋物理學入面咧，或者化學咧，入面都係一個好有趣、好有趣嘅現象。我哋叫做相變。 相變。 就英文叫做 phase change。啊，呢個講真都可以講一個專題嘅。 係。 即係 phase 咧，唔係我哋個面嗰個 phase 喎，係 phase 喎。phase 啊，呢個 phase， 譬如我哋就話物體有三態，固態、液態、氣態，咁啊就係三個 phases 咯。咁但係其實科學家咧而家就話緊係唔止三態啦，起碼咧成個太陽咧就既唔係固體，又唔係液體，又唔係氣體，佢其實第四體就叫做等離子體。咁等離子體咧，以前嚟講咧就係好即係。啲冷門嘅嘢，即係對於我哋日常生活。但係自從二十年前咁上下出咗呢個 plasma television 等離子電視嚇嘅時期咧，原來我哋家家户都有啲 plasma 喺度啦嚇。其實 plasma 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定義咧，就係電離化咗嘅氣體 ionized gas。咁成個太陽咧，基本上咧就係由呢啲 ionized gas 嘅嚇，即係佢一係咧，即係嗰個。分子或者原子咧，佢個外圍一係就少咗粒電子，一係就多咗粒電子。總之佢就係帶電嘅， uh-huh. 即係變咗 ion 啦 ，ion ion 啦。咁所以咧，佢而又但其實基本上係氣體咁嘅，但係佢係會受電場同埋磁場嘅影響嘅。嗱，一般嘅氣體係中性噶嘛，唔帶電噶嘛，空氣咁樣係嘛，氧氣咁樣。咁但係佢呢啲電離化咗嘅氣體咧，佢個特性同一般氣體好唔同啦，因為佢係受電場影響又受磁場影響。咁所以就叫 plasma。咁有好多種譯法嘅中文，有譯做電漿體，有亦做電離器，亦都咧有亦做等離子體。咁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就好似係好即係 exotic 啊，即係好古怪嘅物體啦。但係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，我哋而家呢個宇宙咧，其實99%以上都係 plasma 嚟嘅。所以我哋呢啲唔係 plasma 嘅物質咧，反而係 exception， 係極少數，係雜質嚟嘅。宇宙其實99%以上都係 plasma。 哇！ 係啦，呢個第四種，但係其實而家講咧，仲有第五種啊。譬如而家我哋真都係同電視有關，就係液晶體。 哦 ，liquid crystal， 咁啊 ，liquid crystal 都好古怪嘅，系嘛 ？crystal 我哋先讲过，头先咪就系有晶格嘅，就固体嚟噶嘛。但系佢又叫 liquid， 咁但系所以咧，其实而家即系虽然我哋平时梗系唔会问啦，啊 ，LCD 电视靓啲。定係 plasma 電視靚啲咧，咁樣樣係嘛？咁啊，其實係 plasma 靚啲嘅。 其實佢都有講。 但係呢兩樣嘢都係極其古怪嘅物質嚟嘅，唔係我哋平時所認識嘅固體、液體、氣體。 冇錯。 嚇、啊，液晶體同埋電離器嚇，仲、有好多嘅。不過嗰啲我哋又第二講啦嚇，因為我哋一係講世界之最。 冇錯，真係好啊！咁我繼續再講多一個啦，就係、是、咁、究竟你估下咧，財哥呢個世界咧？哪一種動物跳得最高咧？咁我就唔係，梗係唔係話，譬如你只長頸鹿跳一跳咁樣。 啊，梗係，我知，即係比起佢嘅身高啊嘛。 冇錯啦，係啦。 好似係嗱，我當咩咧？而家我哋成日講咩跳蚤市場啊咁樣樣，會唔會就係嗰啲跳蚤啊？係 喎，犀利喎！ 我哋就叫 flea 啊，係咪？ 係啊，冇錯。 L E A 啊。 咁你估佢又可以跳到幾多咧？ 即係同佢身高 啦。冇錯，即係幾多？ 咁又 會啦，即係直情係講埋。 等我諗下先嚇，個 flea 啊，50倍。 哇！再多啲喎，唔係多啲，係多好多喎， 100倍 啊，再一倍，再100倍，有一倍就係200倍， 200倍係 啦， 能夠跳個身高，哇，真係輕功絕頂啊！ 其實呢個真係好難解釋， 好難真係啊， 因為一隻咁嘅動物咧， 係啦係啦， 即係你可以點去描述佢咧？ 係啊， 你又有咩可以能夠咁大力咧？ 係啦， 一跳跳咗咁多喎，佢仲要係話咧，每一分鐘佢係不停跳嘅，因為佢嗰啲佢嘅行為咧係冇得停啊，係啦，冇錯，佢就一 真係扎扎跳啦， 狂跳啊，即係好似7秒8。 秒咧，佢就要跳一嘢啊！ 哇，真 係 跳蚤市場原來咁勁。 咁其實係一個好真係好難解釋嘅一個現象，因為你咁高跳落嚟跌翻落嚟咧，咁你又你個身體又要承受到呢個咁嘅力啊，你係又唔知點樣嚟到呢咁能量啦、啊。咁我覺得真係非常有趣，咁我都係想揾下究竟點解佢會咁嚟噶啦。咁但係 科學家都有興趣研究嘅， 係啦，好多人都有研究嘅。係。咁不過你話要解釋佢點解咁高，真係好難去解釋啦。咁、不過咧，佢都可以研究到佢嗰啲結構咧，就都幾特別嘅，就係話原來佢咧。同嗰啲人啊，咁同埋一般嘅動物咧，全部都唔同嘅咯。佢種結構就係話咧，佢直情好似我哋啲四肢咧，佢就已經係一個血管咯。佢係血管同埋一啲肢體嘅結合嚟嘅咯。即係話佢裡面又係有血，但係佢又係一啲四肢嚟嘅咯。 哇！ 咁所以其實佢一個幾特別嘅結構嚟咯。咁亦都係我非常好奇，等我有機會再揾多啲資料。 不過當然要明白一樣嘢，就係話我唔知係呢個節目有冇講過啦，就係叫做。即係1950年有個生物學家寫咗一篇短文叫做 On Being the Right Size、就係話點解大笨象咁大而係咁笨拙？點解一隻蚊咁細但係咁輕巧嘅咧？咁樣我哋可唔可以有一隻好似大笨象咁大嘅蚊，或者好似蚊咁細嘅大笨象咧？咁佢好明顯佢一早知嘅答案㗎啦、但係個問題佢就要用科學嘅論證。咁、呢個科學論證咧係好簡單嘅，就係嗰個叫平方立方定律啊嘛，我哋都知啦，叫 square cube law 啊嘛，即係好簡單。如果你將一隻蚊放到一隻大笨象咁大咧，佢根本企都企唔起，係、嘛？因為你就係話你個腳嗰個嘅。切面面積咧嚇、就係、是、大咗，譬如你而家大咗幾多倍都好咧，係同嗰個平方成比例啊嘛，面積係同平方成比例啊嘛，但個體積咧就係同立方成比例啊嘛，咁所以你大咗嘅時期，你個體重就按立方增加，你嘅腳嘅承受面積就按平方增加，所以你如果按翻咁樣嘅結構咧，你根本自己就承唔起自己。咁所以我哋都講話，即係如果一般嘅超人嚇去到幾十層樓咁高咧，你唔好話打怪獸啊！佢個超人一變到咁大咧，佢已經成個跪低咗啦。咁呢個叫做平方立方定律。倒翻轉頭咧，如果你大笨象好似只螞蟻咁細嘅時期咧，佢死梗啊！根本就係佢散熱都散唔切，因為你嘅散熱咧就係同嗰個面積係。有關係噶嘛， 即係同嗰個體積有關係噶嘛，咁、所以呢個 square cube 咯係影響生物上好多好多嘢嘅。所以你話嗰個 free 即係嗰個組啦、能夠跳200倍呢樣嘢咧，其實一定要連結埋佢嗰個 size 嚟去諗嘅。即係你能唔能話我做到好似一隻貓咁大嘅一個生物能夠跳高200倍嘅身體咧係冇可能嘅，因為佢係 scale dependent 嘅，我哋叫做，同嗰個 scale 係有關係嘅。你唔能夠係我轉咗個 scale 又攞翻個結果係唔得嘅。 咁所以大部分動物其實都係 佢個體型就唔同 啦，高嘅 係啦，即係我講你有翻咁上下大隻咧，佢就一定要嗰啲有翻咁上下粗壯嗰啲腳，係嘛？咁所以你好細嘅時期咧就可以好苗條， 係 嚇就有所不同啦。 啱啱好啊，因為其實我睇咧，就算全世界即係唔好講話個 size， 即係個比例嚟講，跳得最高嘅動物咧，嚟嚟去去都係2-3米咯， 啊都係細嘅，都係細嘅， 唔會話超過2米幾噶啦， 係 係啦，咁啊。 咁既然講起生物咧，我又講幾個生物之最啦，不如、生物之最咧，當然我又唔係話以真係個體積嚟去比例，而係真係以個絕對嗰個數值嚟比例。咁、大家知道啦，世界上最快、移動得最快嘅生物係咩？ 係咪就係豹？ 係陸地生物就一定係啦，就係嗰只獵豹啦 ，cheetah。咁但係當然你話最快梗係雀仔啦。咁雀仔嚟講咧，就係一隻。即係就是、一種 falcon， 我哋有一種獵鷹啊 ，falcon 啦、咁當然佢係飛得最快嘅、好啦，咁但係當然啦，我問你啊，而家世界上最大嘅生物係咩？ 最大嘅生物啊，鯨魚啊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、藍鯨啦 ，blue whale 啦。但 blue whale 巴閉在咧，唔淨止係現存最大嘅生物， 係， 亦都係地球上存在過嘅最大嘅生物。好多人以為啊，最大的生物梗係恐龍啦咁樣啊，但原來咧係唔及得呢、這個。藍鯨 blue whale 嘅，藍鯨咧佢最大嘅藍鯨咧個身長咧差唔多要去到30米，嗰、那個重量可以去到135吨咁上下，都話咧其實啊有人計算過啊，淨係藍鯨嗰條脷伸出嚟咧，上面可以企50个人。 哇！ 藍鯨嗰個心臟咧係大過一架汽車嘅、即係肯定大過個 Mini Cooper 啦、即係當然你大汽車未必大一個，淨係個心臟等於個汽車咁大。咁歷史上即係我哋揾啲化石啦，嗰、那個恐龍咧，如果你係計長度咧，佢係可以長過藍鯨嘅。點解咧？因為通常嗰啲最大嘅咧係食素嘅恐龍。 就是叫做雷龙或者梁龙啊嗰啲咁样样。咁、 嗯、 但因为佢条尾好长啊嘛，你知啦。咁、啊、所以你加埋条尾， 哦就 梗系 长 过蓝鲸啦，系嘛？咁、嗯、我哋揾个最大嘅恐龙咧，即系呢种素食嘅恐龙咧，佢嗰条连埋条尾咧最长系有40米。咁係長過藍鯨啦，同埋咧佢個頭伸到最高嘅時期咧，佢可以20米，好犀利喎，20米 伸到最高， 係啊，咁佢離地20米，但係咧我哋即係推斷咧，只能夠推斷佢嘅體重咧，其實係唔過80吨，咁所以同藍鯨爭咗一截啦，因為藍鯨最高可以去到130几吨啊嘛，咁、嗯、所以世界上最大都係藍鯨。好啦，陸地嘅動物最大咩啊？ 陸地係咪就係象啦？ 係，但象都要分兩大類喎， 象。嗯，咁有 就係印度象同非洲象啦、 哦， 或者係東南亞嗰啲象啦，泰國嗰啲啦，係、啊、嘛？咁、啊、但係梗係講大就梗係咩啊？ 我又唔知道，我唔亂答啊。 非洲象， 非洲象、 啊嗯、其實好易認嘅啫。非洲象咧，嗰兩個耳仔咧係特別大嘅。 啊， 亞洲象咧。那個耳仔咧係冇咁大嘅，啊，同埋嗰啲象牙咧，亦都係非洲象咧係長好多嗰、那個獠牙，咁、啊、所以而家陸地最大嘅生物就唔使講噶啦，一定就是非洲象啦。 點解點樣佢隻耳仔會咁大，同埋啲牙會咁長？ 冇得解㗎，佢唔同嘅種氏就係咁樣樣㗎啦嚇。佢、啊啊、非洲可能個地方闊落啦，係、啊、嘛？咁、啊、佢、啊、非洲又嗰度特別熱啦，佢喺個草原上面佢要散熱啊，靠個耳仔嚟散熱啊嘛，你知啦係嘛？潑下涼啊咁啊嚇。好啦，咁樣咧就但係如果我哋講象始終係素食啊，嚇、 嗯 啊、好彩佢係素食，即係咁大隻肉食我就死啦。咁但係陸地上面最大嘅肉食嘅動物， 肉食嘅動物最大 係啦。咁你又知唔知係咩？ 我唔知道，所以我估係獅子啊。 嚇、啊，獅子咧，好、啊、多人都估到獅子㗎啦，係嘛？即係最大隻嘅獅子其實係好大嘅咁樣嚇，即係 唔係？ 但係其實唔係。 嗯。 如果你又講真正嘅體型咧，個重量啊，或者佢高度咧、 啊， 最大嘅。肉食動物咧，其實就係北美洲嘅大灰熊， 哦、 我哋叫 grizzly bear，grizzly bear 嚇、 嗯， 即係大灰熊最大嗰啲咧，係大過獅子嘅，嚇、啊，呢、這個就係肉食嘅動物啦。咁、 嗯、 咧就好啦，講最高嘅植物啦。咁、 嗯、 最高嘅植物梗係樹啦，咁但係最高嘅樹有幾高咧？咁、嗯、原來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拗過嘅、 嗯， 但係以前咧其實真係好難嘅。因為通常呢啲最高嘅樹就喺個樹林度啦，喺個樹林度，大家你遮我遮你啦。咁你話嗰棵最高喎，點點度啊？度唔到噶嘛？理論上你可以用 trigonometry 啊，大家中學學 trig 好有用噶，用咗 trigonometry 啊咁樣嚟去度。咁但係咧有時都好艱難。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好咗多咧，有啲用啲 laser 嘅方法嚇，用啲 surveying 啊，即係嗰啲嚇即係測量嘅方法。咁有啲甚至而家就爬到上樹啦，有啲即係啲新嘅技術啦咁樣啦。咁而家咧就原來最高嘅咧應該係美國。西岸啊，加州嘅嗰啲紅杉木啊 ，Sequoia 啊，其實我去過噶，即係嗰個 Sequoia 公園咧，哇！我行咗成好多個鐘頭喺嗰度。咁嗰度嘅樹咧，大到咧，可能大家都有啲見過啲圖片啦。佢大到咧，即係好多人都攬唔曬佢啦。佢中間可以挖個窿嚟俾啲車駛過嘅。 哇！ 係啊，我親眼見過噶，係啊，可以下面挖個窿，好似個隧道咁，呢啲揸車穿過嗰棵樹嘅咧，幾緊要。咁最高嗰棵咧，而家即係有記錄嘅咧，就係116米。哇，好犀利喎！116米，咁、嗯、你乘三咧，你真系300几尺啦。咁一般嚟讲，10尺一层楼噶啦嘛，30层楼咁高咯，吓30几层楼咁高喎，你犀唔犀利啊？咁但系咧，然后第二嘅其实我睇过，即系都系维基啦，佢列出嚟咧话世界上而家话最高嗰10棵树啊咁样啦吓、 啊。 原来来来去去咧，都系两笪地方。叮多码头你争我夺嘅啫，一个就系美国加州，一个咧就系喺澳洲南部嘅塔斯曼尼亚省 Tasmania， 但系 Tasmania 嗰啲咧就唔系红杉木 ，Tasmania 嗰啲咧就是尤加利树 （Eucalyptus）， 即系嗰啲树熊最中意嗰啲啊。但系咧个尤加利叶嗰度咧，佢有啲嘢分泌出嚟咧，等下啲树熊咧就好中意食尤加利叶噶嘛。但系食咗之后咧，佢就令到佢咧昏昏迷迷咁样样，所以你见到啲树熊个个都好似吓瞓紧觉咁样样咧，就系因为嗰啲尤加利叶啊，尤加利叶一阵味嘅系你闻到嘅啊。咁所以咧，即系喺悉尼嘅西面有一度叫 Blue Mountain 咧，就好多时因为夏天嘅时期咧，尤加利树啲叶咧分泌啲嘢出嚟咧，咁又喺个大气度散唔晒咧，你离远睇咧佢蓝蓝地，所以叫 Blue Mountain 啊，大家。知道嘅 Blue Mountain 就係尤加利樹，咁原來最高嘅喺塔斯曼尼亞嘅尤加利樹咧，就係、是、都去到即係、就是、接近100米嘅、啊，但係都唔夠加州嗰個咁高。哇！咁原來呢個世界之最咧、嗯，我仲好多未講 喎。根本才哥好似講咗幾頁都冇，一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樣唔緊要，我哋下個咧，下個禮拜咧，我哋再即係繼續講埋呢個世界之最。咁你玩多啲咯，好嘛？ 好啊， 好。咁啊，今日到此為止啊，多謝各位， 多謝。